真好啊！哎，难得这么好的太阳，咱们两个出去走走吧，好不好？ 我 去逛逛淮海路，给你啊看看衣服，我也想给自己买一双皮鞋。晚饭咱们就在外边吃，好不好？吃完了饭呢，我们俩就去看戏。我知道现在呀、又有老戏演了。你怎么了？成哑巴了？哎呦，你怎么还没睡醒呢？都有白头发了。 没关系的，染一下就好了。 哦，给。你不喜欢我给你买的这套睡衣呀、 不是。 哦，你别看着我。 你这些都是什么呀？ 啊？ 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 粉底霜。 哎，那这个呢？ 也是粉底霜呀。 这是什么？ 我说你干什么呀？你到这儿是来买化妆品的。 我是该给你多买些化妆品的。 嫌我不化妆难看了？ 不是的，让我给你画画眉吧。 不用了，不用。 让我画画吧。 好，来，我让你画，画吧。我说啊，你好了没有啊？ 好了。 你看看你呀、把我画得像个吊死鬼一样。照片好不好啊？ 好啊。 给，你在想什么呀？ 我在想你这几十年的故事，40年前开始的故事，你一身的锦绣烟尘，那故事的开始虽然种下的就是个悲剧，可也是个锦绣繁华的悲剧。可如今这故事的尾将收在哪儿呢？ 就像是一场戏，是不是？这做人呢，就像是在做戏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呀？ 不知道。 你呀，总是没来由的就伤心了。我这几十年呢，是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可我从来没有怨过谁，怨过什么。要怨呢，我也只能怨我自己。后来我有了微微了，我觉得好多了。我这心里头好像是有空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啊，我有了你了，我觉得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好日子等着我去争取呢。可是我怕这是一场梦，怕这梦醒了，你答应我，如果真的是一场梦，你就陪着我一直坐下去，别让他醒过来，好吗？ 我真的很痛心。 你痛心什么？ 痛心岁月不留情。 你又要走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上次

司的王琪瑶，眼前最后的景象是40年前的片场。他这才明白，那个女人其实就是他自己，死于他杀。歌群就要起飞了，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。 听众朋友，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《长恨歌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